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于飞。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八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四五级，最低气温零下五摄氏度。今天以晴为主，气温回升，午间适宜户外活动和开窗通风，但昼夜温差大，早晚出行请注意防寒保暖。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儿童医院新院区预计明年开工，2024年投入运行；北京再面向民间资本公开推介79个重大项目；昨天巴黎奥组委正式公布了2024年奥运会的开幕式创意方案。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发布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十四五”时期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显示，“十四五”期间，经开区三级医院将由4家提质扩容至8家，其中包括北京儿童医院新院区将承担国家儿童医学中心和北京经开区妇儿保健机构的重要职能。记者了解到，北京儿童医院新院区预计明年开工，2024年投入运行。昨天2021至2022赛季速滑世界杯卡尔加里站收官，在本站比赛中，中国队总共获得一金一银一铜。随着本站世界杯落幕，本赛季4站速滑世界杯的比赛全部结束，中国队总共获得4金3银2铜。这其中，中国选手宁中岩收获了3枚世界杯金牌，成为冬奥会赛前中国速滑队的最大亮点。来听本台体育广播记者陈默的报道。 从来没有想过会就是可以成绩一下提升的这么快。 4金3银2铜，而宁中岩获得了3金2银。奥运会赛前的这个赛季，时隔一年之后重新回到比赛场地，宁中岩给了中国速滑一个大大的惊喜。在主项男子1500米上，宁中岩获得了1金2银，而更加令人惊喜的是，他在加拿大卡尔加里站还拿下了并非自己主项的男子1000米项目的冠军。1分06秒656，这个成绩不仅让他第一次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还创造了个人最好成绩，刷新了全国纪录。 优势上可能还是中后程比较好吧，劣势可能还是前，就是比如1000米啊，前200，可能还会拉点速度，还是有点慢。起跑方面，不是特别好，继续加强弯道技术。 宁中岩1999年出生，2018年才第一次入选国家队。而就在2019年的12月速度滑冰世界杯哈萨克斯坦站的比赛中，宁中岩获得了男子1500米冠军，而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中国选手第一次获得1500米项目的金牌。对于北京冬奥会，宁中岩做好了为梦想奋力一搏的准备。4站世界杯收官之后，他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以3金2银结束了4站世界杯之旅，我很高兴，感谢大家的支持与鼓励，接下来将会全力以赴备战北京冬奥会，把最好的自己展现给全国人民。 近日，丰台区三环新城小区的多位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小区紧邻丰台站，而南门目前正在建设的丰台火车站配套道路丰台东路并不是之前规划的道路，并且施工的噪音和尘土严重影响了紧挨着道路的14、15号2栋楼居民的正常生活，甚至反复开挖回填，导致小区路面塌陷，现在存在安全隐患。详细内容来连线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张晶晶。你好，晶晶。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那首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小区居民反映的道路施工的具体情况和影响都是什么呢？ 好的，这个现在正在建设的这个是一条次干道丰台东路，然后主要影响的是小区的14号、15号楼，因为这2栋楼紧邻这条道路。居民们反映的有几点问题，一个是呢，长时间的这个施工呢，导致他们这2栋楼400多户居民无法正常生活，一个是噪音污染比较严重，再一个还有这个环境污染。然后呢，因为这个施工呢离他们非常的近，也反映呢有一些就造成这种地库塌陷呀，然后墙体的这个楼体的震动也非常的厉害。家里面有些居民表示，就是家里已经掉墙皮了，存在这种安全隐患。 另外呢，对于这条路的规划呢，他们也提出了一个质疑，因为在当初这个建设工程公示的时候呢，写的这个道路名称为丰台东路，但是这个在百度地图上呢，包括以前的这个大家的认知呢，这条小区南门外的道路呢是叫商业街，而不是地图上标注的这个丰台东路，所以他们对于这个规划和这个实施的这个施工的实施呢，这个是有不符的这个事实存在的，所以就比较有质疑。主持人， 那相关单位为此做了哪些解释和解决方案呢？ 这个在8月9月的时候呢，属地社区和街道牵头呢，在联合这个丰台区市这个市政专班召开了3次协调会。会上的时候，就规划方面的人员已经介绍了这个道路名称，对此争议呢做出了解释，是说这个丰台东路呢，它现在还不是正式的一个路名，只是在规划当中。后期到底这个名字叫什么呢，还没有最终的确定。然后呢，关于这个大家说的这个噪音污染的问题呢，市政专班也解释了说，会出一个这个环保措施，就是后期会给大家更换这个隔声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呢，大家也提出了一个扰民赔偿的一个诉求，他们也是说回去会讨论一下。但是截止到这个我去采访的时候呢，大家还表示没有得到具体的回复，所以我后期也在再次问了这个建设方这个工联公司，然后他们也给出了现在具体的一个解释，就是说隔音窗呢已经这个计划启动了，是要到天气回暖之后，因为现在天气比较冷，等回暖之后呢会陆续的给大家更换。再一个就是扰民费的诉求呢，他说市里面已经有了这个政策批示，然后这个资金呢可能到了区政府的账户上，后续也会给大家这个落实发放的。那关于到大家提到想要在第4次协调会上再去提出一些诉求和解决方案的话，我也询问了街道这个组织方，他们会跟专班再和环评单位再碰一下具体的时间，以后呢再通知大家的。主持人， 好的，感谢晶晶的介绍，再见。 好，再见。 记者昨天从北京市发改委了解到，北京在面向民间资本公开推介79个重大项目，这次拟推介项目总投资870.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528.4亿元，引入民间资本占总投资比重60.7%。下一步，本市将依托市发改委重点项目融资对接机制，积极向本市金融机构推介项目，跟进项目推介进展情况，对于签约项目纳入调度机制，推动项目加快前期手续办理，尽早落地，对于未签约项目适时核实企业融资意愿，纳入下一批次推介项目清单。历史上首次夏奥会的开幕式将从体育场搬到开放式的城市区域举办，而且还是在举世闻名的塞纳河上。昨天，巴黎奥组委正式公布了2024年奥运会的开幕式创意方案。正如此前组委会透露的那样，本届奥运会的开幕式将突破体育场的限制，在长达6公里的塞纳河河道及沿河区域内举行。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5级，最低气温-5摄氏度。目前全路网基本畅通，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以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用商店下载听天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于飞，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 冬奥文明我先行，绿色出行文明礼让。 张叔，您又上岗了？ 可不，我现在是咱们社区的文明冬奥引导员，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号召我们老党员为北京冬奥做贡献， 向您学习。这不，我正要去学滑冰，积极支持我们的冰雪运动。 好样的。不过助力冬奥，咱们尽量少开车，绿色出行。 得嘞，听您的，我这就改骑自行车去。 还有，离开滑冰场时 人走场净，